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了国防科学院新近开发的暗海巡航火箭试射。新型暗舰巡航火箭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攻击手段，可以在地面随心所欲地打击那些企图对我方进行军事打击的敌方舰船。这次试射的目的在于确证新型暗舰巡航火箭的战术技术数据和技术特点，验证火箭和履带式自行发射台车等整个武器系统的战斗适用效果。金正恩同志在监视所了解到新型暗舰巡航火箭的战术技术数据后，下达命令进行试射。一枚枚暗舰巡航火箭发射后，准确地探索并打中了朝鲜东海上的目标船。通过新型暗舰巡航火箭试射，确证了巡航火箭从履带式自行发射台车发射筒脱离的特点，发动机的启动特点，迅速转入超低空远程巡航飞行段的特点，验证了超低空远程巡航飞行段的飞行稳定性，不同飞行段的机动特点，弹状复合制导系统的巡地制导准确性，识别敌我特点，接近目标上空时转入俯冲的能力。在发射准备过程中，还检查并确证了新近开发的履带式自行发射台车的机动特点，转移到战斗阵地后进行射击准备的迅速性，发射操纵系统的工作可靠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国防科学院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圆满研发出党予以重视的新型暗舰巡航火箭，并成功进行试射，给予了高度评价。由黄炳瑞同志、李秉哲同志、李永吉同志、金正哲同志、郑胜日同志随同。